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的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就下载安装或者是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呢。今天我们周二的板块，待会儿大家又会长知识了。在长知识之前呢，我们也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8月23号的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北京连续13天无新增本土病例。今天上午，本市召开了绿色出行创建线上论坛。截止到去年，本市中心城区的绿色出行比例已经达到了73.1%，绿色出行的满意度超过了85%。2021年中国电影博物馆国际电影展映将会陆续的与观众见面。作为开篇展映的俄罗斯电影展，从今天开始正式拉开帷幕，一直持续到8月29号，将会放映《圣彼得堡我爱你》《黑桃女王》《唤醒我》《测试》《邮差的白夜》五部俄罗斯影片。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中国电影博物馆或者是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的公众账号，了解更多的影展资讯。网售的票价是每张13块钱。接下来我们要开始长知识了，我已经搬好我的小板凳，坐在了我们吴德太昊茶庄第12代传人吴成昊昊哥的对面，欢迎昊哥。 江夏老师好。 今天我们要长知识，从昨天刚刚过去的这个节气说起。 对，处暑。 处暑会代表什么？然后处暑过后，我们的身体会随着气候的变化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细致到喝茶这件事儿。我们也应该有所调整，有所变化了。大家对于今天图中的茶的品类，很好奇，想要请昊哥来解答，要不然大家先猜猜吧。首先呢，我已经帮你们问了，我们的今天给到的四五六三张图片是一种茶， 一种茶， 不要怀疑自己啊，放心大胆，勇敢的猜测，稀稀咕咕。你问的问题很好，但是呢，我也有时候呀。哎呦，我这是不是有一点老师心态？老师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你们自己试着找找答案。 对” 对，我们试着尝试一下找找答案。毕竟呢，你们也听了大半年的我们的吴德太昊茶庄传承人昊哥带来的节目了，是不是也从中在慢慢的摸索，或者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款茶呢？四五六图片都是一款茶，稀稀姑姑，你要不要试一试？因为它是。自己在摸索啊，他说他觉得应该是发酵型，这个前提是对的， 已经答对一半了 啊。好，那具体到品类， 你要不要再试试？你看，你已经一半了，50%，五十分已经拿到了。另外的同学们想要来看图，想要跟浩哥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处暑过后我们要怎么喝茶呢？身体会有哪些变化呢？都可以到微博上来找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帖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而且今天啊，我们朝雾夕拾的店长曼曼真的是非常的认真。他这个除了图以外啊，文字就是一整页完整的整个手机屏幕覆盖掉，也是很想在处暑这个节气刚刚到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会有什么变化。 对， 嗯， 他这个就是中国文字，如果你在读的时候啊，有时候特别是一个词你读不明白的时候，你就从右往左读啊，其实有时候倒好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如果是这个词呢，你就把它看成如果两个字的词，你一定去看这两个字，而不是当成一个词去想。 嗯， 那暑是什么呢？哈，我们刚结束的这个，有人说叫暑伏，是吧？ 嗯， 它其实暑呢，在整个这个六气里面，它是代表湿气啊，暑热啊，也代表火气。所以这个暑呢，你说从右往左读呢，是暑处，是吧？那处是什么意思？其实是停止的意思，就是暑到这儿停了， 嗯， 是吧？那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是秋，是吧？咱从季节上讲，这个春季，这个长夏，然后夏季，然后长夏啊，然后到秋。那秋呢，就是金气啊，金气呢，在金五行的金对应天上是什么呢？是燥气。所以接下来的气候会是什么呢？就会比较干燥，啊，因为你前面湿嘛，湿其实是喜燥的， 嗯， 是吧？它是喜欢干燥一点，所以后面一定跟着它是燥气。 啊， 但是燥气对于我们人来讲是什么状态呢？就会你就觉得皮肤干燥、嘴唇干燥、身体内部开始干燥。其实这是很主要的一种人体的变化。 嗯， 那么当你从暑湿状态进入到凉的状态。人体整个其实在换一个适应气候的身体内部的一个机制，因为要开始冷了。 嗯， 因为之前从夏天春天温暖，是吧？阳气越来越足，然后日照越来越光明，是吧？然后浑身越来越热啊，气候也越来越热。当然今年特殊一点，一会儿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今年这样。 嗯，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正好恰恰是一年这么一个差不多三分之二。这个到了三分之二这个阶段并没有过去哈。 嗯， 所以我们今天那个甜品推荐也叫三升啊，一年里的那个生气基本上不再有，马上要进入这个收的阶段。你看，生长化三个气三个阶段结束，暑气就是化气的阶段， 嗯， 那燥气就是收，到了冬天就是水气寒气的时候，就是藏了。 嗯， 所以现在正好是在由暑湿停止到燥气开始的时候。 哦，这样一个时间的节点上面，我们身体会很明显的。我那天也跟一个好朋友说，我说你看，就在立秋之后到处暑这个中间这么几天，我就会突然的感觉到说，你洗完脸，你夏天绝对不会觉得说哇，抹完了防晒霜以后脸上会干。 对， 但现在呢，这几天还下着雨的状况之下， 都觉得干，是因为体内的燥气生了。 哦， 理解了， 这就是这个季节。 季节人对应天气、地气的正常变化。 嗯， 所以你自然就燥气生，因为到了这阶段了，因为再湿下去，脾胃就该出问题了。是吧？ 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最聪明的， 对，不能老泡着， 就是告诉你说，哎，好了，可以了，湿气到这儿止了吧？ 止了， 哎，就开始要燥了。 它要调节，自然调节，要干燥。 这个自然调节呢，听起来好像是我们身体很聪明的一个过程。我们外在啊，我们说喝茶这件事儿啊，或者是我们饮食这件事儿，也要跟着聪明的身体一起变化，要去适应它。 对，它身体其实会指导你。 嗯， 其实身体比我们咱说的人聪明，咱们现在的问题是老想干预它，明白了吧？咱老想干预它。对，所以 没有听到它的， 你身体本身原来到这个时候它自然燥的状态下它自己来协调。 嗯， 咱现在是又通过温度空调吧、风扇吧，然后这种外界摄入的食物吧等等等等，味道吧、添加剂啊，就全给改了啊， 让你自己以为 你这个纯感受啊，三维空间的感受，纯觉得说，哎，我舒服了， 我舒服 啊，我平衡了。 但是这种平衡和舒服往往只是一个阶段，就是靠食来的。但是身体本身啊，就靠我们身体本身，靠你的气来的，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它是跟这个天地时令季节是相应的。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完了处暑之后，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对， 就要说喝怎么喝这件事儿了。 对，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惯性，所以当暑虽然止在这儿了，但是它还会接下来再热个十几天。那时间大约是一个18天。为什么这18天我们老说这个金木水火土有一个土哈、啊？这土呢，它其实是旺四季的，它是跟春天有18天，夏天有18天，到秋天还有18天，冬天还有18天，都是土在协调它。所以我们中国人叫土德为王哈，所以黄色是中国人的自己内心的 喜欢的颜色， 很神圣的颜色。对，所以我们以土为土德，就是土带给土气，其实也是湿气带给大家的这个益处，作为我们信仰。 那我可以理解为这个18天是在各个季节之间再去调整。 对，它其实是在每个季的后面的18天，它基本上让土气和湿气的作用，就是滋润的作用啊，湿润的作用生发出来。当然前一段本身就是长夏，就是暑湿乳蒸最严重的阶段，是吧。那今年也是一个特有意思，今年辛丑年是水运不及的，就是水运里面水气不及的一年。那什么克水啊？土克水。土呢，不是大家想象黄土把水给填了的意思，土的就是湿气，所以湿气就大，理解了吧？湿气就大，然后又在长夏季节又一个湿气，然后武汉、这个湖北、河南啊、荆州这一带，现在又都是中原的中原，至阴之地，三倍的湿，三倍的水，是吧？然后咱们中医岐黄之术又讲这个胜负啊，这个偏胜，偏胜的气，今年就是湿气偏胜。那谁来负它呢？木克土，所以木气就来负土气，制约土气。木气是什么？木气就是风，风气，所以风就大。大家看到从台风开始啊， 对， 对吧？各种大风， 每一次雨的时候也会有龙卷风， 对， 伴有这种极端天气。 所以今年就是大风、大雨、 大雨、 暴水、暴雨。到下半年呢，太阳寒水，下半年就开始冬至以后会特别冷。咱们到那时候做节目就干，这么冷喝什么茶呀？ 这么冷更要喝茶，快点浩哥赶紧给我们推荐。这个说到了今年的雨水的一个出处， 对， 大家也就释然了，理解了啊。它并不是一个说哦，我们真的遭遇了什么样的极端的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事。 60年一轮，下一个辛丑年还这样。 哦，这就是 对对 大自然的一个好，这大家开始猜了啊，有人猜大红袍。图里边有人猜白茶，我们能 咱接着往下讲，然后就能说到这茶是什么。 对，我们现在暂时不揭晓，大家也还可以继续的去猜一下我们的4、5、6三张图片给到大家的茶，肯定是在这个节气里边适合喝的。 对， 接下来的18天非常适合来喝的一种茶，那到底是什么？大家可以来看图。同时呢，今天图片当中呢，像浩哥说的，我们也给大家推了在这样一个季节很适合吃的甜品，你可以配这个茶，也可以配任何的你想要去搭配的饮品。 对对对， 还有被微胖耽误的凤凰给我们来干杯啊，他这个干杯的状态是不错的。 哇 哇，这个六杯 颜色对， 真的从颜色上给予了他肯定。凤凰，你今天受到了浩哥的肯定。大家可以来看图，也可以继续的跟我还有我们吴德太昊茶庄第12代传承人吴成昊浩哥来聊一聊，说到了这个季节我现在身体大概是个什么状况，我在喝什么茶，我们可以请浩哥给大家判断一下，说你这个喝的方法特别好，坚持啊，有稍微需要调整一下的地方，微博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们跟我们来互动，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咯。然后第二条我的微博有酒图，大家可以看到朝雾夕拾的店长曼曼把那一条我转的就是今天的直播帖，点开评论可以给我们留言。好，接下来我们要说怎么办的事儿。 怎么办的事儿？对，所以刚才不讲了，这马上到了，既然到了这个燥气 旺的季节，所以我们喝茶的量怎么样呢？就要先多了哈，比平时要多了。 嗯， 比如说你平时只是上午喝茶，或者中午喝茶，或者下午喝茶，或者晚上喝茶的话，那我建议你一天就要增加量，最好早上、中午、晚上都喝，是吧？ 嗯， 这样呢，我们既能润我们这个秋燥，还能干嘛呢？还能解我们这个秋乏，还能暖这个肠胃，因为毕竟到了下半年开始这一阴生，所以我们肠胃里的阴气寒气就会开始增长，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多喝一些这个茶水啊。 嗯， 那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呢处处喝茶，一个小秘密呢，其实就早上一起来您就先来一杯，是吧？到中午的时候呢再来一杯，晚上的时候也要来一杯， 一天三顿， 一天三顿。对， 这个喝茶的方式是只适合这样一个时节吗？还是其实我们搁在365天里边只是品种不一样？ 是这样，你真到湿气的时候，湿气旺的时候，我让你这么喝你都不想喝。 哦，也是啊。 你理解了吧？ 嗯，好像是我们上一次节目的时候， 对， 也没有这样推荐大家喝。 是是 是，如果推荐的说啊，你个假专家， 我都手指痒痒是吧？湿气太重了，都起水泡了都。 这个是在有燥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建议大家早中晚都可以来喝茶了。 都可以喝茶。还有一个特重要，因为到了这个秋季啊，燥气生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肺气旺。 嗯， 那肺气旺就会有什么状态呢？就会有一些忧伤感。肺主悲，是吧？ 伤春悲秋是这个意思吗？ 是啊。 那春天的时候怎么也那么伤感？ 因为闷了一冬天了。是，生发又没那么，是吧？没那么顺畅。 不是，不是，应该是朱自清老师描述的那种万物都复苏起来了，就明亮起来了的感觉吗？ 朱自清老师从文学，其实作为大家嘛，朱自清老师是大家，所以他能把这个从这个气的变化、身体的变化，还有环境的变化，他给你融为一体，然后把你的感受植入进去。 山都朗润起来了，我、哦、这个描述简直了！就我当时，我觉得小学的时候学的时候，你不觉得？ 关键他用那朗字是吧？ 对，这个润哦，你觉得这个春雨细雨绵绵的 润是从里面出来， 哎， 是吧？ 朗就是哦，都特别开阔的那种感觉。嗯，是。好，说回到秋天吧， 所以喝茶还有一个最好的作用，就是能替你解忧。 哦， 因为它让你的心气平静下来。因为我们夏天啊，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讲能量消耗巨大，是吧？大家夏天也都经常，先不说这个看比赛了哈，还是上网打游戏， 嗯， 反正大家夏天晚上睡的一般都少， 就喜欢熬夜撸串，不知道为什么。 对对对， 就是一到了夏季整个京城都弥漫着撸串的气息， 繁茂啊，是吧？蒸热呀， 深夜食堂都特别的红火。 所以这时候呢，他其实身体的精力精气都消耗到一定程度，这时候必然特别乏，乏的时候肺气再一煮啊，煮这个时候你就稍微会觉得有点跟不上劲儿啊，有点悲忧啊，小担心 哦， 不是恐惧， 嗯， 是吧？ 那跟这个秋乏也有一定的关系， 关系 说我们这种心情不好，有点忧伤， 对，是也是这个季节我们的七情自然而然呈现出的一个状态， 嗯， 是吧？ 这又是我们身体对环境的一个反馈， 对。那茶是 我最近真的听说有朋友说， 嗯， 就是他不明原因的。就是觉得 小忧伤， 不开心， 不开心。 对，但你说，因为那我很关心啊，我说那怎么回事？他说我就真的是说不出来，不是我不想跟你说，而是我真的说不出来。 你让他听咱节目， 然后待会儿就来告诉你解忧茶，好吗？ 解忧茶，对。 哦，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这种伤春悲秋，现在悲秋的这个状态和秋乏的状态，其实都坦然接受自己就好了。 对，多事之秋，何以解忧？ 没有喝 清茶，真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是这样。 好，那我们首先喝茶的这个频次， 对， 在秋天到来处暑之后，我们是要增加的， 要多喝啊，其实叫多喝，对， 哎， 补水。其实跟各位讲，它的主要目的是补水， 嗯 啊，而且因为茶呢，它比较温热，所以呢，你喝的就并不是那么寒凉啊， 嗯。 第二一块呢，刚才大家都问咱那土里是什么茶，大家去想，我刚才说这个季节正好是春夏长夏，是吧？后面还剩一秋，剩一冬， 嗯， 所以这个时候在茶里的发酵度，刚才说是不是发酵的茶，对吧？它其实是一个半发酵茶， 嗯， 比较合适吧，所以它就是乌龙茶。 然后你知道某手一健同学说， 哎呀，我刚才没有仔细看你们的文字啊，我现在仔细阅读了一下，文章里写了是乌龙茶。 是， 嗯，稀稀姑姑，我刚才没有点你说让你回去看那个文字，是因为我一直在鼓励大家看图。嗯，是。有时候就是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就哎，就藏在里边，答案就藏在里边了。乌龙茶 它比较适应这个季节，因为乌龙茶呢，它本身是一个半发酵茶，所以它的茶性呢比较平和，是吧？不寒也不热， 嗯， 而且呢，它这个我们喝下去以后呢，它对这个呼吸道的杀菌消炎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并且这个时季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大家秋燥的时候容易什么呀？很容易咳嗽， 嗯， 是吧？很容易有时候就呛口气儿， 嗯。 其实这个咳也是悲的一种状态， 哦， 是 这样吗？哦，我以为只有叹气。最近看那个脱口秀大会的，有一个就中年人上来，每一次讲这个脱口秀之前都 气不足啊， 这也不知道是 阳气不足都过 了，是刻意的做了一个习惯，还是这个方法确实让他可以应对接下来的这个即将到来的挑战，但是。哦， 而且乌龙茶的 秋天咳嗽也是一个这个。 而且大家发现没，乌龙茶的它的这个，因为它的火，它已经在制乌龙茶的时候，我们是要去备火的。那这种火香进去以后呢，它可以相应的，我刚才讲了火克金嘛，所以它会平和一下这个秋燥， 嗯， 是吧？这样让你的心绪平和下来，不是就解忧了？ 半发酵茶它的好处，一个是让我们解忧平和，就是它。因为它这个半发酵，就是没 有 完全， 对，它还有一部分阴，不全是阳。 哦，所以它就哎有一个在中间可以调和的这样一个作用，很好理解啊。半发酵， 因为我们中医养生也老说这个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吧？ 嗯， 咱们现在正好是在春夏结束，秋冬要来之际，所以呢，最合适的就是乌龙茶， 嗯， 对吧？它既有生茶、鲜茶的那个。阴气还在，它又有发酵以后成熟转化了以后的这个阳气在， 嗯， 所以对这个季节非常适合。 所以如果大家在秋天的时候观察自己或者是家人，有刚才浩哥提到的喜欢这样咳一下啊，那其实未必是 不是机体上或者 对会有 不 适啊，对，它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到了， 情绪的一种释放。 那就告诉他要喝乌龙茶了， 喝杯乌龙茶， 嗯， 对吧？闻一闻香气，一舒缓，好了。 哎，昨天我们的店长曼曼同学好像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说：“哎呀，浩哥，我今天正好在喝乌龙茶。”然后呢，浩哥就告诉他说：“曼曼，你喝得很对啊，为什么呢？因为有杀菌消炎的作用。”但是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也特别逗。他说：“哎，为什么只有乌龙茶是杀菌消炎？是因为它含了什么物质吗？”来回答一下， 对，它其实茶叶都有杀菌效应，对，但是但是乌龙茶的确跟红茶和黑茶去比，它的杀菌消炎作用在这一部分这一时段，因为这时段如果我们以喝乌龙茶为主，那它的杀菌消炎作用是比红茶和黑茶的杀菌消炎作用更丰富，因为它有前面那段就我跟你讲的， 嗯， 凡是发酵茶，它其实整个的茶多酚含量是减少的。是吧？ 嗯， 然后整个的茶叶碱呢，相对也转化了，而且大多数都会转化成那个黄酮类物质了，就是后发酵茶。 嗯， 所以在整个的乌龙茶正好处于既有绿茶，这个黄茶，所以它叫清茶嘛，乌龙茶本身叫清茶，是吧？ 嗯， 然后呢，它又不像红茶和黑茶那样全转化完成了。 嗯，所以一定在半发酵茶这个大的。类别当中它的消炎的作用就是会 不能这么说 好一些， 对，它如果是放在发酵茶类里面， 嗯， 它是杀菌消炎作用最明显的， 哦， 对， 嗯， 放在发酵茶类里， 嗯，那么这个半发酵茶的乌龙茶它的 对 杀菌消炎的作用就会好，再加上前面 不是杀病毒啊，我说的是菌 啊， 特别是大肠 杀 菌，对， 嗯，杀菌消炎的这个很严谨，因为现在大家对于病毒这两个字儿就是很敏感，说啊，那我喝了茶，我是不是不用戴口罩了？不是，绝对不是这个作用。 可以把口罩上喷点茶的晾干。 你不要这样。我们前两天还跟大家说了，就是之所以那个医用口罩它能够防飞沫，是因为它不能够沾，它是那个静电的效应， 对， 不能沾水啊。但是刚才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对， 擦掉它啊，消音。嗯，好。 另外呢，我们的凤凰说，每一颗茶叶都像一条乌黑色的龙，所以是乌龙茶吗？ 哎，这其实挺形象的，有这个原因。条索它就是这个黝黑乌亮， 哦，好。然后呢，我们的长七月同学说，回到北京一定要去找浩哥，因为乌龙茶是我常年在喝，用量很大。 好， 快点联系我转发的这条， 欢迎来朝五夕时太阳宫殿。 哎，或者是其实我们吴德泰茶庄的官微好像也给我们点赞和评论了，是不是？在评论区里面是可以找到你们自己的。 对，我的那个微博号也在那儿。 哎，对 对 对，也在里面啊。所以长七月同学，你不管是想要去找到店长曼曼，还是想找到浩哥，浩哥的他的这个自己的微博，在我们整个我转的这条微博，大家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在我转的这个微博图片上面一点点，看见没有？他艾特了我，也艾特了，也艾特了浩哥。哎，你们可以去私信他。确实，如果说你常年喝，然后也想知道说我喝对了没有，对不 对？ 可以跟浩哥再私下再交流一下啊。而且呢，常年喝。这个季节是最好的，那真的我们把它拉长到它这个常年的概念， 比如它到了夏季或者说暑湿季节呢，它就会有些火气太重了，就容易上火，理解了吧？就如果你这个茶是一个火气重的茶，然后你在夏天春夏的时候你喝乌龙茶岩茶喝太多，有时候你反而容易上火，因为那时候火上加火。 嗯，还是之所以我们的节目要做全年，要跟着季节去走的原因是，喝茶这个习惯当然很好，但确实四时它就有四时喝茶的方法和应该喝的茶。嗯， 你 现在可以加大乌龙茶的量。 而且你看咱们那个酒图， 嗯， 是不是还有俩图是茉莉花？ 哎， 对吧？ 图一和图三， 对，这也是我向大家推荐第二款茶， 嗯， 就是花茶啊，茉莉花茶，五熏的、两熏的，或者叫五印的、两印的都可以。原因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悲秋的情绪出现以后。茉莉花的这个香非常好，虽然它是叫茉莉绿茶，但是凡是印过花的绿茶，其实很多程度上已经跟乌龙茶，甚至是红茶的火的在火上的时间都一样多了，因为它过火次数多。 嗯， 理解了哈。绿茶采摘下来炒青一次，我前面两次竹兰花打底三次火了，两印茉莉花又加两次五次火了。理解了吧？所以它本身虽然叫这个名字，但是实际上它已经过了很多道火了。 嗯， 所以它的那个寒凉之气已经不像绿茶那样，但是它又有花香在。 嗯， 是吧？花香又跟这个茶水合为一体，就咱老说喝茶别喝那种茶水分离的茶，一喝水是水，香是香，不是好茶，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向大家推荐，我们这九张图里其实推荐了 两 款茶，对， 只不过大家刚才赏花去了，没有注意图一图二，图三也是在给我们暗示说，到了处暑之后，我们也可以喝的茉莉花茶。 对，茉莉花茶。 刚才特别强调了，我们要一天喝三次啊，早中晚都可以。也解了大家的乏了， 对， 提了神了，同时呢，也可以安抚一下我们的情绪。 我们再说第三款茶。 哦，但不用说一下喝多少的事儿吗？ 先说一下三款 茶。好， 所以第三款茶就是说咱晚上喝的这款茶，其实这时候我还是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黑茶，金花富砖。其实这个黑茶是一个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喝的一个后发酵茶啊。那么刚才说到了三次是吧？这三次是三次三款茶都喝呢，还是哪次喝哪一款茶呢？ 哎，对， 我个人给大家建议哈，早上起来喝一杯花茶。哎，中午下午呢喝乌龙茶， 嗯， 是吧？因为时间也是嘛，这一天也分三分之二开始来的时候，对吧？ 嗯， 然后呢晚上天黑了，煮一壶黑茶。 啊，这是感觉过了一个很讲究的。 然后非常好玩的是，如果你早上那杯和中午那杯喝的还没喝乏了它，你可以把这两个茶跟黑茶一块煮了，也特好喝。 就是晚上我这一趟是喝了三个， 但是前两个已经喝了几次啊，泡了几泡了，对， 然后最后晚上我再把它和黑茶一起煮了， 煮了，还有一丝的花香和乌龙的香气火香在，所以这样的黑茶很丰富，是吧？ 作用也 黑茶作用在了， 嗯， 是吧？ 然后剩下两个呢，我们就不用考虑它的， 我们让你的香的 层次感出现，丰富性出现，所以就挺有意思。 嗯，早上我们在这个时节 也可以喝乌龙 茶， 但是我建议喝花茶，因为早上那一香啪一下就把这一天的精气神提起来。 嗯，是这样，如果大家嫌麻烦，一天三次的这个都喝乌龙也是没有问题的， 也没问题，没问题。 这个大家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都喝茉莉也没问题。 然后呢，我们说我们想再精致一点，我们再把它的作用分得细一点，那早上的这杯茉莉花茶是给大家提神的啊，瞬间就哎醒了， 解秋忧的。 对，然后呢，中午这一个感觉是在润燥了， 对， 是吧？乌龙在润燥。那晚上这杯黑茶，它更多的作用是 暖肠胃， 嗯，让你其实睡得更好。 你像我们这一夏天虽然热，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是阴气都在里面，阴寒之气都在我们肠胃、脾胃里面，是吧？ 嗯， 所以这个时候是会让你把它里面这寒气给它带出来，啊，给它带出来。因为这个季节在立秋以后，其实是阳气就开始衰减了，阳气开始衰减，因为这个。我们晚上，尤其大家也能发现，咱这儿虽然这二十四节气讲喝茶，我估计好多朋友还是喝了不少冷饮。 那是一定的呀， 是吧？ 这个夏天撸串的时候，他们怎么忍得住？ 对，对，所以其实肠胃受了很多这种阴寒的这种、嗯、这个饮料也好、食物也好的伤害了。这时候其实需要一个恢复一个， 嗯、 省着你到了严寒的冬季里边里外一块寒的时候，人体真的就受不了了。 嗯，而且很多人都会跟我说，他说我不知道我身上的寒气从何而来，但是呢，反正每一次看中医都说哇， 我是很严重， 对，体寒。 其实一个是空调啊、嗯，一个是早上喝那个酸奶，凉的酸奶，之前也讲过。然后再有就你喝的这些冰箱里拿出来的冷饮， 饮料， 对， 哦， 啤酒，凉的， 嗯， 是吧？ 这些寒气 甚至很多，还有很多喝葡萄酒的朋友，我也提醒你们，是吧？葡萄酒它那个冰凉了，它好喝呀，是吧？不一定非是吧？它总得不能温度不能高了， 嗯， 要每天晚上喝一瓶凉的，是吧？那有很多这个 这量有点大， 那夫妇俩喝一瓶也不少啊，是吧？或者你跟朋友喝，俩人喝一瓶，你进去的湿寒也不少了。 但是喝可以喝，最后还是要再喝回到黑茶这个上面来， 对，暖一下，我觉得得平衡它一下哈、嗯。 但真的，如果给到大家说，我们已经过了处暑了，这个时节了、 嗯， 真的不太建议大家再去喝冷饮了，对吧？ 这要能克制得住， 就不要 就别喝了。对，您非喝不可呢，就再补一下黑茶，暖一下。 考验大家自制力的时候到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里边还是有很多，第一很养生，第二呢是愿意听得进去建议的。哎，一想说哦，好像是这个夏天我喝了有点太燥了啊，我是不是应该在秋天即将到来的时候补回来，把它哎缓和一下，平衡一下。 是 晚上这一杯黑茶就很重要。 对，而且江夏，我不知道你感觉到没有哈、嗯？我觉得这一两年呢，其实大家这种盲目消费哈，或者说追一种热潮的这种消费度在下降。 嗯， 因为喝了身体舒服不舒服，最后身体会告诉你，是吧？你喝凉了以后，你真的就不舒服。那随着年龄在稍微在每年， 我刚才就很想说，我说难道不是因为年纪到了？ 对对对对。 也是啊， 也是， 也是，也是，听得进去话，知道自己的身体不适了， 嗯， 主动开始寻求调整了。我周围很多朋友都说啊，那应该是年纪到了，哎，小时候的叛逆都没有了，就是你不让我干什么，我非要干那个已经过去了，嗯，开始知道说我应该顺应我自己身体的， 而且就这个的年龄往前提前了，你发现了吗？ 哎，是， 是不是？ 嗯、 为什么？因为造的太多了。 造的比较早， 不是，一是比较早，第二可造东西多呀、 啊， 是吧？ 就丰富了，品类造的品类 变 得 丰 富了， 丰富， 嗯， 场景多，对不对？ 嗯，然后在年轻的时候也熬了太多，其本没有必要熬的夜，喝了太多， 不，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在熬，肯定有他的乐趣哈。但是的确是那会儿您扛得住，所以没问题。 但身体的这个损害已经造成了嘛， 有一个度嘛， 嗯，现在已经。及时的在自我调整，说我不可以再这样了。 所以茶就是最方便以及能够给你带来最好益处的一个，又便于带来益处的一个，咱叫饮品也好，食物也好，是吧？或者叫草本也好， 嗯、 我觉得它是很容易就能帮你调整的。 嗯。 所以我这也是我为什么也极力推荐大家喝茶啊。它本身就是，如果你非熬不可，那你给你一个相对还对你伤害不那么大、缓解一些的，是吧？并且能调稍微调理一下。 嗯，你这个是给很多的朋友找了一个辙，是说我不能够让我的生活了无生趣啊，这个事情它就是让我高兴的，我不能够完全把它变成零。那有可能呢，你要从你原来想百分百做这件事情，我们先调调调调调调整到我只想30%、40%去做这件事情，同时还要辅以早上的这杯茉莉， 是 中午的这杯， 就从这个角度， 晚上的这杯， 从健康角度肯定是这样。 嗯， 但实际上茶本身，如果你喝过有茶气的茶， 嗯， 茶气足的茶，其实它带给你的体感的乐趣、兴奋度，一点不比你喝那些刺激的酒精类的凉的少，但是呢，更健康。 哎，今天真的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他明显的觉得啊，年纪到了，不太能够再喝酒了，但是呢，他又很想喝。我就问了他这个问题，我说你追求的是什么呢？是微醺的那个感觉？他说是。我说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觉得酒好喝啊，在我自己的概念当中，我可能就属于不太爱的那一类。他说嗯，你要真问我说酒有多好喝，好像也未必，但是他喜欢的就是那个微醺的感觉。他说快点，你帮我问问你周围戒酒成功的朋友，我要怎么去戒掉他。今天我就要告诉他，要喝有茶气的茶，你就可以戒掉它，因为它能够带给你的那个感受其实很接近。 而且在， 对对， 如果他之前只喝酒不喝茶的话，他一定有一段时间比微醺还醺的重一点，就是醉茶了。这个过程肯定他会经历到的。 哎，然后你又不会造成说你像宿醉啊什么的，给你的身体造成的伤害，那个又不一样了。你 难受，但是没那么大伤害，会让你很难受。 哦，那个上头的感觉也是难受的。 对，它 就茶气冲上来， 对，低血糖茶气上来以后还是很难受的。 嗯，好，最后一点点时间，帮我们的现在人在法国的同学回答一个问题啊。好，这个喜欢喝茶的朋友说，他此刻要静静的听，原因是他还在汕头出差。 嗯 啊，那好，你回京就找浩哥好不好？我教了方法喽，就是我们的转发帖的最下面有艾特他，圈出他的微博。然后呢，但是他说我也喜欢酒，怎么办？酒是神的。好了，没有问题，就是浩哥说的那个，喝完了以后我们再喝茶给。 对，其实下一期 圆回来。 不过可以下一期啊，如果我不知道允许不允许啊，就可以，我可以给大家一个酒和茶调在一起的方子，也挺好的。这样呢，你可以 啊， 你可以喝的比较多一些，时间长一点，但是又不会醉，因为它给你中和了。 哦，我们不允许说品牌 ，OK， 可以隐去它， 隐去它， 隐去它一个字， 不是，就是把茶和酒调在一起。 啊， 是吧？ 不涉及到品牌， 不涉及到品牌， 嗯， 就是方法，你怎么调，大约是一个什么样？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 的。哦，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 对对对 啊！你们既然戒不掉， 哎，让你喝一点，但是不醉， 调一下。好不好？哎，这位Luan 的手工作坊说，阿拉伯人爱喝的马鞭草茶是不是可以当茶常喝？是不是跟我们的绿茶一样？ 是这样啊，它现在全球呢有很就是植物哈，啊，很多植物可以以冲泡的形式饮。 嗯， 好，咱先把这事确定了，就是很多很多植物甚至草菜你都可以煮汤啊。 嗯， 但是呢，它如果不是茶科类的。是吧，就我们说的这个茶本身的这一个植物类别里的，它其实不叫茶，我们中医呢或者中国人管它叫代茶饮，就你可以当做茶一样去喝，就跟我们说喝的那个大麦茶， 嗯， 是吧，我们把米炒了以后泡水喝 啊，代茶饮， 代茶饮，我们把山楂晾干了冲水喝，是吧，我们三泡台可能就没茶，里面有枣有枸杞有山楂，最后你扒拉扒拉来扒拉去没茶叶， 嗯， 但是他告诉你这也是 一种茶， 但它也可以常年喝， 所以这个时候的这样的，对，可以常年喝，但是呢万物都有一个，因为他说这种草我没研究过哈，所以你还得看它一下，它的这个咱们说它的药性是入哪经的， 嗯， 因为长期入一种经的药性，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茶呢是入六经的，对吧？五脏六腑入五经六经的，而且是入十二经络。那么如果药性只在一类上比较强，并且在这一类，比如阿拉伯人爱喝它，那我相信它一定是应该是凉的，对吧？因为那地儿热， 嗯， 嗯， 是吧？ 寒性大， 那地儿燥，所以它一定是湿的，所以它是一种湿凉的茶，我估计哈。 嗯， 就目前从产地上来看，不是从喜爱饮用的区域上来看，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你可能是在这个季节是比较适合喝的， 嗯， 特别是这几天又热又燥，是吧？符合阿拉伯的气候， 嗯， 所以你可能适合喝，但是在咱们的所谓暑湿之季啊，长夏之季和夏季可能不是特适合你喝。 哦， 如果到冬天，它如果还发寒凉，那也不建议你冬天喝， 嗯， 是吧？ 哎， 或者拿火烤一下以后再喝也可以。 分季节分方法， 对。 但是这个季节目前来看啊，以浩哥就喜好的分类来看，他觉得是可以喝 的。 常喝这件事儿，我们还是要去斟酌一下怎么喝。好，因为我们稍后呢有疫情防控发布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儿。记得我们下一期跟浩哥的节目，我们会给大家推荐酒和茶的， 茶和酒的一些小方 法，怎么样去搭配。 对对对。 明天又到了我们的点歌环节了，记得傍晚的时候到我的微博来点歌。明天见，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 用时光泡一杯茶。 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